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骑着摩托车在外领路，隔着头盔上的风镜，池小池望向这片秩序颠倒、慢慢向废土转化的世界。他借着车灯光亮，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冻死的人，人脸朝下趴着，像是宿醉的醉汉，身体紧缩，唇角带笑，压在地上的半边脸边缘已浮现出了鲜红色的尸斑轮廓。池小池转过脸去，不再细看。将近天亮时，外头起了雾，路况愈加恶劣，轻微的刮蹭事故层出不穷。好在现在大多数人还在家里忙着加衣加被，街面上不至于堵车。池小池一路将车子带出了城，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而他们也出了城，在本市的服务区停了下来。因为爬山虎的阴影，丁母当然不会提回家的事，但正常人遇到祸事，第一反应还是找一个安全又熟悉的所在藏起来。 秋元，咱们回你租的房子吧，实在不行找个酒店。 池小池不想告诉母亲，躲在酒店和居民区里的救人类基本上是第一批成为奴隶的，他们就躲在那么小的笼子里，就像自愿把自己囚起来的金丝雀，简直一抓一个准。池小池将此事按下，他说道， 咱们先加个油。 这处服务区原本是丁秋云在灾变发生半年后才找到的一处固定落脚点。全球异变后，丁秋云父母俱亡，熟悉的朋友全部离散，他便骑着摩托车朝着与此地相反的方向驶去，在附近省市绕了一圈，才带着十几个队员路过了这处服务区。在这里认识了老井。老井是个女人，全名井子华，27、28岁，不老而且相当明艳漂亮，但他喜欢别人叫他老井，仿佛这个称呼要更悦耳似的。他怀着孕时，丈夫在外面跟同事搞青年三，被他抓了证据，生下孩子后一脚蹬了丈夫，几乎让他净身出户，之后就跟儿子一鸣一起过。他受读硕士时的老同学照顾，进入一家服务区工作。灾变发生前，人们习惯依赖自动化设施，因此他这份工作和丁秋云的工作性质无甚差别，只是维护系统以及防止有人偷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她总是冷冰冰的，躺在摇椅上像云南男人一样，在屋里烧根水烟袋，口中徐徐冒着白烟，一缕碎发从额前垂下，女人味十足，像古代话本小说里写的艳鬼，但是没有一只艳鬼会用弩用得像他那么好。丁秋云第一次见到他，他正拖着一只猎狗往加油站走，那猎狗脑袋上插了根箭，死得不很能瞑目。当时严兰兰远远看着，咽了咽口水， 哇，狗肉火锅。 丁秋云一行人也正好要休息，正准备绕行到这小服务区，老井便站住脚步，直接拿弩对准他们。丁秋云倒是反应得快，停下摩托说， 我们是来跟你交换物资的，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老井这才放他们进来，丁秋云用一套防护服做了交换。晚上他们留在服务区里吃了一顿狗肉火锅。丁秋云吃饱后想跟老井再商量商量用物资换油的事情，虽然他们还有存货，但油多一点总不是坏事。而且他观察过，这处服务区规模虽小，却背靠着一处正规油库。近水楼台先得月， 哪怕是地下埋没的油池，也足够他在这末世里发家致富的。这个服务区的看守人就老井一个，丁秋云也只能找他谈。老井坐在床上，提了几个让丁秋云有点接受不了的要求。他要食物、酒、烟、棉被、帐篷、武器，简而言之，什么都要。丁秋云还想打个商量，便说道： 锦姐，这实在有点多了，我们家满打满算十来口人呢，我不能自作主。 叫我老井，100升油啊。 丁秋云喜欢他的干脆，索性和他讨价还价起来。 120升。 我儿子睡着了。 丁秋云一时没明白过来，这件事和他们正要谈的生意有什么关系。 啊，睡了挺好。 老井把披散的长发扎起来。 100升油，朝一个我。 丁秋云明白过味儿来，脸一下红了。 啊，不用。 老井去解扣子，丁秋云按住他的手。 哎，真不用，110升，这生意我做了。 老井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丁秋云这时还不忘安抚他。 哎，晴姐，你挺有魅力的，真的。我要是异性恋，可能真的就答应了。 我还以为啊，过了这么长时间，总算碰上个正人君子。 老井笑起来也是妩媚而冷冽的，一双猫眼微微眯着。 结果是个同性恋，哼。 丁秋云哭笑不得。丁秋云与老井结下了商业伙伴的关系，一来二去便熟了起来。老井从不对众人讲他的故事，仿佛他一生下来就已经是现在的老井了，以至于人生过得太泛善可陈，没有什么精彩的经历可讲。关于他的故事，还是严兰兰与其他和老井做交易的人类小队交谈时知悉的。半年前，老井还是那个好强坚韧的女人井子华。他的儿子井一鸣刚满3岁，在灾变来临的前夜发起了高烧，为孩子吃过退烧药，井子华哄着他睡了，想再观察一下情况，如果情况不严重，就等明日换班之后再带孩子去医院。等半夜被冻醒过来时，井子华发现儿子已经烧成了一个炭炉。他抱着儿子冲出屋子，拿体温暖着他，将他抱上车，才发现自己的电力型轿车需要充电了。此刻所有电源全部停转，他只得把儿子放在车中，自己顶着严寒深一脚浅一脚往便利店跑去。与他一同值班的是便利店的小韩，而便利店柜台里有消炎退烧类的药物出售，如果能及时服药或是借来小韩的车，儿子的病情应该还能控制。谁想小韩听过他的来意，丝毫没有怜悯之意，他舔着一张脸笑嘻嘻道： 没有代价就想拿药，不好吧？ 他哀求小韩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摆在他面前。小韩把钱挡掉，拿手电筒照着井子华美艳的脸： 这不是我要的，井姐，我喜欢你很久了。 井子华当即啐了他一口，离开了便利店，开始哀求在服务区中休息的司机们带他的儿子去附近的医院看医生。有两个人嫌麻烦拒绝了他，有一个热心肠的人答应了下来，说刚才答应老婆女儿早上7点钟会到家，送井一鸣去医院恐怕得耽搁时间，他得跟他们打个招呼。井子华对他千恩万谢。谁想刚把孩子抱来，那司机便一脸焦急地把通信器扔在了副驾驶，对井子华抱歉道： 这位小姐，我联系不上我老婆女儿，问过其他人，他们也都是这种情况。 他冲井子华点点头，满面歉意： 对不起，我得赶快回家看看。 凌晨3点，服务区里停着的车辆并不多，醒过来的发现不对，立即往家中赶，有的司机已经睡着，敲窗户也敲不醒。井子华陷入了绝望。正如那司机说的，通信中断，他也根本联系不上医院。 眼看着儿子体温越来越高，他只能把儿子安顿好，折返回便利店。小韩好整以暇，笑着看他。看到他手里握着的手枪，金子华放弃了硬抢的念头。他让他睡了，就在收银台上。半小时后，他衣衫不整地拿着药往车上赶去，但是已经晚了。孩子醒了，却不再是以前浴血聪明的孩子，两只耳朵全聋了，行动也有了障碍，连挤牙膏都没力气。孩子醒过来后，看见景子华对他说了许多话，他就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小狗似的大眼睛，一直等到景子华说完话才小声问， 妈妈，你在说什么呀？ 景子华抱着儿子哭了很久，直到流不出眼泪来。小韩等了一天半，发现一切都没有恢复，便愈加放心，大胆起来，笑眯眯地来敲景子华的门。 景姐，景姐，我想你了。 景子华拉开门，默不作声地把他让进了门。小韩迫不及待地去解他的纽扣。 你也想我了吧？ 秦子华红着眼睛微微笑了。嗯。在解开秦子华的衬衫时，秦子华一把抱住他，将手臂缠绕着他的背后，一剪子捅进了他的腰后。后来秦子华就变成了老秦，守着油池，拿着交换而来的一把手枪，把自己变成一种可流通交换的货币。